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2章，醒来。 袁子峰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这个梦里，李琴书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，他一直都跟在后面，可始终却跟不上对方的步伐。山崩地裂，海枯石烂，他似乎走了很久，可那个人却始终离他很远。他发了疯一样喊着对方的名字，对方却连头都不回。李琴书，李琴书。直到有一天，日暮初升了，远处被大火烧得漫天霞光的，李琴书突然停止了步伐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走入了火光之中。 不要！不！ 袁子峰浑身一个哆嗦，猛地一下睁开了眼。 小峰！ 有人扑了上来，握住他冰冷的双手。袁子峰怔然地望着前方，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呀？袁老爷子没忍住落了泪了。 你终于醒了，你这孩子是想吓死爷爷呀？ 袁子峰的意识一点点的回笼，看着自己床边挂着的吊瓶，突然一瞬间意识到什么，猛地坐起身来。李琴书呢？病房里突然一下变得很安静。袁老爷子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道： 哎呀，医生说你现在还很虚弱，只能吃些流食，饿了吗？爷爷吩咐人去帮你做点粥。 袁子峰只是看着袁老爷子问道：李琴书呢？ 我去帮你叫人。 袁子峰心里慌到极致了，他伸出手想摸摸自己身上的手机，却什么也没摸到，他穿着病号服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被李雨锦救出来之前，心里的慌乱让他的呼吸大乱，心跳更是控制不住地疯狂跳动着。袁子峰甚至想扯掉吊瓶直接出门，就在这个时候门被人推开，李雨锦穿着一身西装，沉着脸站在门口喊他的名字。 袁子峰，别闹了。 袁子峰的动作一顿，看着他一瞬间像是意识到什么了。 以后你们袁家还得靠你，你爷爷年龄大了，受不住打击。 李琴书呢？ 您昏睡了一个多星期。 李玉锦仍站在那儿，没有往前一步，他吐出一口浊气，闭上双眼。 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，需要好好恢复身体，不要乱动。 我他妈问你李琴书呢？ 李玉锦终于沉默了，他闭紧双眼，久久都没有开口说话。其实袁子峰已经意识到什么了，但他不肯相信，一定要有人给他一个答案。可给了答案之后呢，会迎来怎么样的天崩地裂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李玉锦张了张嘴，即将开口的瞬间，袁子峰突然打断了他。 算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知道啊，他是怪我又把这事儿瞒着他，所以他不想见我。 子峰， 你不用说了。 袁子峰闭上双眼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 你出去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 李雨锦在门口站了许久，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把李琴书的事告诉对方。两人在沉默之中仿佛无声地对峙。终于李雨锦深深吐出一口浊气，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转身离开。袁子峰抬起头 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，一瞬间有些恍惚。他往后靠了靠，忍不住压低声音道：“ 这次，你是真的生气了，对不对啊，李青叔？对不起，下次还有这种情况，我一定不会瞒着你，我发誓，我发誓一定不会了。” 袁老爷子六七十的人了，因为袁子峰这事儿也住了寺院，幸好他那身体底子不错，倒是没出太大的问题，只是人比之前还苍老了不少。袁子峰身上多处烧伤，肋骨骨折，整个人躺在床上，连说句话都有些费力，故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连话都不说。入院的第一个星期，他的身体总算好了些，可以起身坐着，也不那么疼了，但李琴叔还是没来看他。李锦从门外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他望着窗外似乎是在发呆的情景。 那把火确实是林芝放的，和我们猜想的差不多，不过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没在那里，李琴叔反而过去了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李宇锦突然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根烟想点上，然而他很快反应过来这里是医院，又把烟给放了回去。 牵扯这件事的人我已经连根拔起了，和我想的一样，十多年前应该也有参与那起绑架案，我姐和姐夫应该也是被他们…… 李宇锦说到这儿，突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。 你打算怎么处理？ 听到他问自己，袁子峰这才侧过头来，用阴翳的眼神望着他。 自然是交给法律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的。 他闭上眼没再说话了。李宇锦又站在原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这才悠悠地吐出一口浊气： 你这样下去不行，袁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，你当时冲进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爷子？倘若你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让袁叔如何是好？你就不怕老爷子也跟着出点什么事儿？ 袁子峰事后也觉得自己当时有点太莽撞了，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不可能控制得了自己想冲进去的心情。李琴叔在他心中的重要程度比他自己想的要多得多。袁子峰闭上双眼，侧了侧身子，伤口因为他的动作而微微撕扯着，他拧着眉头没再看李宇锦一眼。李宇锦从小就知道袁子峰是油盐不进的且异常倔强的人，即便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是堵在了胸口。 你要面对现实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